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 大，第四集。 方淑苗回到宿舍，见屋里只有朱韵一个人，顿时脸就垮了。 哎呀，怎么办啊？我要愁死了。他们是有多不喜欢上自习？他们是怎么考上这所学校的？ 你先别激动。 我怎么能不激动？你看看我班这出勤率，哎呀，我要完蛋了。 方淑苗上火上的嗓子都哑了。朱韵给他出主意。 要不你跟张老师谈谈。 有用吗？ 让他找他们聊聊，毕竟老师嘛，肯定威慑力强一些。 有道理。 方淑苗跃跃欲试，搬着凳子回去了。手机震起来，朱韵掏出一看，是母亲的电话。她拿起手机离开寝室，到走廊尽头的阳台接听。母亲照常的嘘寒问暖。 课紧张吗？ 不紧张，才刚开学。 啊，老师怎么样？ 挺好的。 要听老师的话，不要让妈妈担心。 我都多大了，我乖不乖你还不知道吗？ 知道知道。对了，同学都怎么样啊？ 朱韵条件反射的想起了蛋糕女和金毛怪。 还都挺有性格的。 有性格？ 朱韵未免母亲的长篇大论，转移话题说。 对了，我们班班长跟我一个寝室，是个很好的女生。 母亲果然顺利被带跑。 哦，那你要好好跟人家相处啊。 朱韵把方淑苗筹新学生会选举的事跟母亲讲，不过当中涉及到的具体的人物她一句带过。 你要帮她呀，她是个好孩子，你有能力的话就尽可能帮帮她，哪有刚上学就开始逃课的，太不像话了。很多学生都把高考当成终点，这是很错误的观念。大学才是真正传授立身根本的地方，这不是结束，甚至连中少站都不是，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 貌似是另一个方向的长篇大论。朱韵换了个姿势拿手机。母亲条理清晰地发言了二十几分钟后总结说， 好了，虽然认真念书很重要，但也要注意劳逸结合，多出去逛逛，别总待在屋里。 朱韵刚准备说结束语，母亲又开口。 还有啊，你们还太小，没有接触过社会，价值观很不成熟，千万不能拿无知当成乐趣，拿无理当成性格，知道吗？ 唉，以为一句话能把话题转移，自己还是太天真了。放下电话，朱韵刚好跟外面回来的方淑苗碰了个头。方淑苗满头大汗跟朱韵说自己跟张老师的沟通结果。 哎，张老师的意思是让班委先接触一下，如果没效果再让他来说。他说毕竟刚开学，直接让老师去跟学生谈太正式了。 朱韵点点头，然后就看到方淑苗一脸期待的表情。方淑苗拉住朱韵的手。 救命。 朱韵参考了一下刚刚母亲的话说， 也行，你让我去找谁谈？ 最难的就是那俩咯。 都让我去？ 那你选一个。 任迪。 方淑苗深吸一口气。 那我去找李勋。 他悄悄告诉朱韵， 刚刚我看见任迪了，他在操场。 朱韵往阳台外望去，天色渐暗，远处的操场一片漆黑，像吞人的猛兽。 我去看看。 朱韵在楼下买了两杯奶茶，准备等会儿谈心用。一天的课都上完了，大批学生向生活区的方向走，朱韵逆行在青灰色的水泥路上。操场被高大的铁丝网围着， 朱韵绕到入口处，一抬眼看见了梁某身影。按理来说，这么暗的天色下很难看清什么，可架不住有个人走哪儿都喜欢带电脑。操场上零星有些锻炼身体的人，中央是足球场地，本校的足球场质量不高，草不新，甚至有些荒凉感，被很多爱踢球的同学抱怨过。朱韵倒是觉得这里不错，设想哪天一对情侣坐在这片荒草地上，一同看没有星星的夜空，这种永久且过时的文艺范儿还挺吸引人的。然后现在朱韵回过神，两个目标人物都在前方，上还是不上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做了两分钟心理建设，朱韵上前，刚巧人迪往外走，两人撞个正着，然后人迪就那么背着吉他径直从朱韵身边走过去了。天太黑了， 人迪， 他试图叫住人迪，但对方的注意力完全没在这上。他从黑暗的角落里拖出一辆电瓶小摩托，骑上去，一溜烟的不见了。这就很尴尬了，现在目标人物只剩一个，朱韵内心很想掉头，但想起方淑苗沙哑的嗓音和母亲的谆谆教诲，站了几分钟后，朱韵还是决定硬着头皮顶上去。 那个。 李寻这次没有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听见声音看过来，他的额头因为抬眼的关系压出几道浅浅的纹，眉眼和发色在屏幕冷光的映衬下平添凉意。后悔了，他就应该直接回寝室独自享用两杯奶茶。 干什么？ 朱韵胃里直钻筋，先自我介绍说， 那个，你好，我叫朱韵，我们是一个。 什么事啊？ 是这样的，学校最近查出勤，早晚自习。 李寻低下头接着敲键盘。能不能让人把一句话说完？ 因为刚刚开学，所以老师盯得很紧，现在班长也很犯愁，他不想给你们报上去，一直都瞒着，但如果…… 面前忽然多了一物。话又没说完，李寻坐在草地上，单手举着电脑，另一只手从兜里摸出烟来点着，吹口气冲朱韵说， 拿着。 朱韵把奶茶放到一旁，双手捧着电脑，屏幕上是一个编译器， 按回车。 啊？ 你听不明白人说话？ 哦。 朱韵按回车键，蹦出一个小窗口，里面有一个黑黢黢的像素小人，手持一把剑。游戏？ 上下左右控制移动，躲避上面飘下来的小球，过到河对岸。 李寻坐在荒草地里，背靠足球门框，他手夹着烟，长腿一收，冲他抬抬下巴。 三次机会，没死我就去早自习。 嘿嘿，也行，玩游戏总比跟他沟通轻松。朱韵深吸一口气，单击开始键，哐当，天上登时砸下来个球，朱韵浑身一抖，死了。这叫飘下来的球。他抬眼看见李寻一脸轻松。 一共几个球？ 李寻无声地伸出两根手指。那就行，朱韵心说，三次机会两个球，第一次的落点他已经知道了，第二次试出下一个球，第三次正试过。再次按下开始键，朱韵马上往后退一步，顺利躲开第一个球，然后继续前进。到路尽头的时候，又一个球砸下来，朱韵已经以最快速度按键盘了，还是被砸死了。他抬眼，李寻扯着嘴角看着他，你设计的这个破游戏，这根本就不是人能反应过来的速度。不过不要紧，还有一次机会。朱韵让自己放松，攥了攥手，发现手心竟然出汗了。最后一次机会，朱韵顺利躲过了第一个球，继续走到路尽头， 他精神紧绷，在球友落下苗头之际，已把键盘戳漏的气势按下去，终于躲过第二个球。朱韵松了口气，直接跳过河死了。啊！朱韵眼珠子差点要瞪出来了。另一边，李寻闷着头笑得肩膀乱颤，烟灰随风飘散。朱韵忽然注意到一直在角落里默默运行的编译器，他心里一动，顾不得李寻的嘲笑，把编译器调出来。他们还没开始正式学习编程，但编译器里的代码非常简单，跟高中数学里的流程图差不多，框架清晰，他一眼就看到了最初的函数判断。过河死，死 NMLGB。 电脑被扣上抽走。朱韵抬头看见李寻站在面前，这么近的距离，他发现他真的很高，但高不高不是现在的问题。 你这个…… 朱韵想了想小心说， 你这个游戏设计的是不是稍稍有点不合理啊？ 李寻没有说话，拍拍裤子上的灰。朱韵笑了笑， 被球砸中是死，过河也是死，弄错了吧？ 没有。 他低着头咬着烟，说话声音显得有些低沉。 那怎么玩都会死啊？ 对。 那这游戏是必输了？ 嗯。 那为什么还让我玩？ 看你不顺眼。 What the fuck？ 朱韵以为自己听错了。 什么？ 因为我看你不顺眼。 标标准准普通话，声音还挺好听。朱韵愣了半天，才又问了一句， 为什么？ 李寻终于拍完身上的灰，直起身。朱韵觉得自己这个时候还能注意到他皮肤很细腻，也是没谁了。他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拿掉嘴边的烟，淡淡地说， 你这人太他妈假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